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请您收听2005年春节中国评剧院演出的经过重新整理的新版评剧《向阳商店》。在剧中，刘宝忠由张文鹏扮演，王永祥由孙露阳扮演，刘春秀由王平扮演，富贵香由李妮扮演，郑学红由李春梅扮演，潘有才由赵震扮演，崔玉海由刚毅扮演，陈奶奶由如桂林扮演，孙主任由齐天一扮演，会计由张武生扮演，赵大爷由杜志刚扮演，刘春生由张坤扮演，孟师傅由田冬青扮演，春秀妈由张燕扮演。 先听我谈谈几项技术标准，都听着啊。同志们选我担任评判员，听我把操作规程谈一谈，一定要认真进行对台表演，就好比打靶场上实弹射击，个个争先，保证质量是首要条件，加快速度争取时间，拿货的时候一把准，分毫不差上秤盘，包扎商品要讲究，分毫不差 上秤盘， 包扎商品一定要讲究。今天技术有学问，全仗着勤学苦钻研，今天大家来表演，看看到底谁领先。 好好好好 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看人表。 好好好好， 来来来，开始开始， 哎呀， 来来来来 啊， 来，哎， 预备，开始， 好，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啊！ 小崔呀，快点，快点， 快， 嘿， 来，上啊，上啊！ 怎么样， 王师傅？ 哎， 今天的成绩都有所提高，小郑和小刘是12秒，王书记 啊， 您是3秒， 我晚了。 你是22秒啊！ 来来来来，同志们，同志们， 看看， 来来来， 看看， 看看怎么样？哎，看看小刘、小郑的， 不错，不错，不错， 不错，合乎标准。看看老王这个啊，哎，别看老王同志这个13秒啊， 见棱见角，哎，包的就是好。你们俩呀，得向老王同志好好学习啊！ 哎， 看看咱们小崔这个，哎呀，小崔呀，还得加把劲努力啊！ 哎，同志们，今天咱们的成绩不错呀，郑学红、刘春生在技术上都合乎标准。不过现在就这一面红旗啊，这给谁呀、啊？那个， 给他吧，我不要。 给他吧， 给他吧。 不不不，你们别说，你们别说。 王书记，我提个建议吧，咱们呢。这面红旗给他们俩， 好， 等他们结婚的时候给他们挂在新房里。 好，先存到共青团支部。哎，同志们，小崔，别老溜边了啊！同志们，咱们的成绩不错呀，今年是60年，大搞技术革新啊，咱们就这样干下去，争取到年底呀、啊，人人达到技术高峰，有这个决心吧？ 有， 好，咱们就这么干。哎， 王书记啊，孙主任给咱们送大字报来了， 是吗？哎呦，快！哎，老刘啊， 老刘，哎呦， 主任， 哎呀，孙主任又给我们送礼来了。 送什么礼呀、啊？我就代表这片的居民给商店提点小意见，送一张大字报。 哎呀，快打开看看吧， 打开，打开。 谁就说好不好、 书记， 哎， 经理，我来谈两句吧。 好，你说吧。 送货上门办法好，只怕是完不了月军指标。三分酱油，二分醋，劳动效率提不高。 我也说两句。前一手火将卖将卖，为什么偏偏要 向领导做保证，给工厂食堂送货，交给我刘春生。 好，好，好，好，好。同志们，谁有意见谁就说啊，谁就说，说吧。 这样的意见不同意，潘有才的意见。 对，这样吧，经理啊，您看呢？ 老王啊，哎，我看咱们会计李万林提的这个意见很重要啊，恐怕约金指标成问题 啊。刘经理啊，你看大伙这股热情怎么办？您就说话吧。 对，同志们，同志们，经理提的问题很重要，这关系到咱们的月进指标。这样吧，我们研究研究，研究好了通知大伙儿啊。 好，好，哎，同志们，咱们搞文艺活动，走， 走， 走，走。 哎，孟师傅， 哎哎， 好， 你们那组的汇报还没来啊？ 哎，我去拿去。 好，好，我等着啊。 好，好，好。 哎，老刘啊，老刘，怎么了？这么热火朝天的，连句话都不想说了。 咱们两个都是领导，怎么能跟着群众后边瞎嚷嚷？ 哎，老刘啊，你看大伙儿情绪这么高，咱不能泼冷水。你看你刚才说的，哎， 我说老王，你说说，解放以后什么时候我给群众泼过冷水？ 老刘啊，我看最近你的思想可有点赶不上形势啊。就拿送货上门这个问题来说，咱们商店是早就应该解决，可现在呢，落到人家28商店后头了，这个事儿你得往心里去 啊。老王啊，我反对两步并作一步走，越过楼梯上高楼，金龙桥送货上门有成就，绝不能生搬硬套放任自流。本来商店就人手不够，再派人送货上门火上浇油， 工厂食堂要求送菜，居委会大字报送上门来，商店里总有困难千千百百，难道说群众的生活咱就不关怀？金龙桥三包四送办法好，为什么咱就不能走出柜台？ 我反对生搬教条张冠李戴，慎重考虑也是应该，送货上门非同小可，怕纸怕生锈的镊子掰不开。 那么你说这困难到底有多少？ 这里的事儿你不是不知道，大礼拜天的忙起来，连你这个书记都得站柜台，本来人手就不够，你再派人送货上门，这不是锦上加锦呢？ 是，现在前边是有点紧张，可是为了将来不紧张，现在紧张点，这怕什么呀？ 送货上门把时间都耽误在路上，我这个经理可有责任呢。 我的责任也不小， 压力够大的。 那你说咱们这事儿， 反正够呛。 同志， 哎，给你这个 好。哎，孟师傅， 哎， 你说说，送货上门这个问题，咱们商店到底应该怎么解决？ 这是咱们应该做的。这个商业就是为了生产服务，方便群众。哎，有什么说的？应该马上就开始了。哎， 孟师傅，你可是个老职工啊，你怎么也跟着群众后边瞎嚷嚷？你说 刘经理呀，人家金龙桥28商店早走在咱们头里了，我看你呀有点太保守了。 我保守？ 哎，啊，老刘，老刘，商业局下达的文件你看了吗？ 这楼上放着。 这样吧，咱们一块研究研究好不好？ 好。 春生啊， 哎， 你也来啊。 哎， 我研究够丢人的了，赶明儿还得推小车串胡同。崔玉海呀，崔玉海，你的理想、志愿，一切的一切，全都完了。 小崔，怎么样？这几个月售货员的滋味尝够了吧？整天的书不离手，手不离书，准备功课，想考高中啊？ 你瞎说什么呀？ 瞎说！哎呀，你还瞒我呀？你的苦闷呐，我都知道。这么着吧，明天呢，我歇班到我家，咱俩好好聊聊，怎么样？ 潘师傅，我跟你…… 哎，哎， 潘大叔， 怎么样？ 我爸爸呢？ 你爸爸呀？楼上。 啊，楼上呢？ 哎哎哎哎，他开会呢。 开会呢？ 哎哎哎。 哎，崔海，崔海，哎，崔海，你不是考上高中了吗？你怎么？我在商店里看见你好几回呢，可是一转脸就不见了。崔海，你干嘛老躲着我呀？ 我是来帮忙的。我 帮，啊， 春秀姑娘 啊， 你别再问了，他现在呀、啊、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们这儿水浅养不住鱼，人家小崔天天在温习功课。哎，你不是要考高中吗？他跟你也是一样。哎 呀，崔海，你当了售货员了，我真替你高兴啊、哎、王叔叔说这虽然是个平凡的工作，可是革命需要他，人民需要他呀。崔海，我祝贺你。 我也祝贺你上高中考大学，实现你的宏伟志愿。可我， 你怎么了？ 我看花容易绣花难，说漂亮话谁不会啊？ 啊，你是说我在说漂亮话啊？我哥 送饭来了 啊。送饭来了， 我们马上就要开会了、哦、赶快回去。 开会呢 啊？ 那我先回家吧。 哎 哎，崔海，等有时间呢我一定找你好好辩论辩论。再见。 再见。 哎，小崔啊，你怎么不跟大伙一块玩啊？ 哦，我有点头疼，我想先回去了。 哎、小崔，潘有才最近老跟你嘀咕什么呀？ 没说什么呀。 小崔啊，潘有才是个小业主，吊儿郎当是个老滑头，你跟他接近可得注点意啊。 那有什么呀？人家不也是经过改造了吗？ 哎，改造跟改造不一样。你看人百货组的韩世奎、张茂忠，那是诚诚恳恳的接受改造，咱们的潘有才跟人可没法比呀。你可得注点意啊！啊， 行，那我以后多注意就是了。 哎，好。 哎，对了，小郑， 哎， 这是刚才富贵香给你送来的东西， 一会儿给他送回去。 行，那我下班给他送回去。 哎， 这儿， 哎， 咱们找老王同志，把咱们的要求跟他说说。 好，走 走。 哟，爸，我赵经理，这是在商店，又不是在家。 刘经理， 嗯， 我和小刘同志要求送货上门。您同意我们去吗？ 啊，去，上级有这个指示，群众有这个要求，我干嘛不同意？ 嘿，小刘，经理同意了，快点走。 池生，你回来。 经理，哦、 小郑， 哎， 你先去吧，啊。 哎， 池生， 哎， 我问你，你跟小郑这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啊？他要求下街道，我要求下工厂，我 没问你这个。哎哎，当爸爸的可真官僚主义啊。我才听说原来你跟小郑是在搞对象，你说说这儿子搞对象还瞒着爸爸，像话吗？ 那是他们瞎胡闹，那么老早结婚有什么好处 啊？春生啊，我是说呀，咱们爷俩干商业就够瞧的了，你再跟小郑结了婚，咱们一家子就出仨卖菜的了。 爸，仨卖菜那不更光荣吗？ 得，你是团支部书记，我是老落后，我说不过你，以后你的事儿啊我还不操心了。 哎，爸， 嗯， 爸，等以后啊有时间咱爷俩好好聊聊。 以后回家再说吧。哦，把崔海给我叫来。 哎，崔海。 哎， 经理叫你呢。 来了来了。刘经理，您找我呀？ 我说你怎么茬？你是 我怎么了？ 不想干了，卖30斤清酒就亏了2斤呢，这也忒难点了吧？ 那清酒太嫩，风一吹能不掉价吗？再加上那顾客翻过来翻过去。 哎呀，行了，这不是理由，这分明是你工作上的差错。人家百货组跟你们副食组挑战，我看就冲你一个人。你们百货组什么百货组，我都糊涂了。你们副食组算是输定了。 那我有错我检讨还不行、啊？ 检讨有什么用？菜没了。 哎哎，经理， 哎， 我看也亏不了那些个。这事儿您甭管了，交给我，我有办法、啊。 老潘呐， 哎哎哎， 这事儿你就看着办吧。 好， 小崔啊， 哎， 明天别卖菜去了。 那我干什么呀？ 跟孟叔卖鱼去。 啊，让我卖臭鱼烂虾呀？ 哎哎哎， 你 听领导的话，没错，咱们来个顺毛驴啊。哎，现在没什么事儿，走，跟我喝二两去。 我不会喝酒。 你少喝呀， 没喝够。 冷了， 哎呀，快穿 上！ 麻烦， 哎呀， 出什么你了？ 来来来来， 哎呀，我来不及了。 哎， 小班长， 啊，粥好了，喝完粥再走吧。 哎呀，来不及了。 哎呀，忙什么呀忙？快快快，给你爸拿去。 爸爸，拿件衣服。 不用了，不用了， 都等着我操心呢。 哎，妈，妈，我爸爸不穿，他说他不冷。 你哥哥呢？ 早走都没影了。妈，你把衣服拿屋去吧，我扫当街去。 哎呀，你搁着吧，让我扫啊，去文秋功课去吧。 哎。 早起上班，你总替我们扫院子， 这多不好意思啊！ 我们孩子多，进不了工厂，扫扫院子那有什么呀？哎呦，别这么客气，行不行啊？哟，王大嫂来了 啊！王大嫂，这是我们家钥匙，哦，待会儿小郑给送货来，您还是替我们收下吧。 行行行，赶快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走吧，慢点啊！你看，跟人小两口多好啊！ 是啊， 一个是石钢的，一个是国棉的。你看人家都有工作，我呀，要不是孩子扯着后腿，也不至于从工厂里给拉回来呀。现在呀，什么都别说喽。 你呀，你还好，你才三个， 我五， 嗨。 二大妈， 哎， 养火呢。 那不用你管，你赶快走，你赶快走啊！待会儿把六六。 走。 哎，等会儿，等会儿。雨衣拿着。 哎呀，又不阴天下雨的，我拿雨衣干什么？ 待会儿天要是冷了，好配上啊。 行了行了行了， 哎，等着。 这又怎么了？这是 饭盒，饿了，赶快吃啊！ 哎，好好好， 两口子在干嘛呢？这是 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走吧。回来了，大爷。 你们都起来了？ 起来了。 都吃早点了？ 吃了。通信员干嘛来了？ 通信员。 对呀。 哎，通信员，通信员。这个工作可不简单，我为大伙儿把信送，替我们主任把信传，让你们去到十八号紧急开会，莫迟延，莫迟延。 哦，开会，开会。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今天这个会啊，可是咱们街道党委亲自主持。哎，你们都是积极分子， 对， 开会也得积极点。 行行行， 去去晚了，我们主任批评我。 知道， 不见不见不见。 哎，赵大爷， 干什么呀？ 说一段再说。 哎呀，这大早上起来说什么呀？ 就说一段， 说一段， 说 一段， 说一段就 说一段 啊！说说说说， 行，说一段。 哎 啊，话说赵子龙，赵大将军， 嗯， 他是顶盔贯甲，道袍束带，他是这么提枪一上马。再看这匹马呀， 怎么着？ 挂着挂着挂着挂着挂着挂，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赵大爷。 多有意思， 就是， 哎，让咱俩开会去呢。 哎呦，不行，我那小子他还睡着呢。 哎呦，我那小子也没醒，一时半会儿醒不了。等咱俩 看看 去吧， 看看，看看一会儿再说吧。 兄弟，早起了，哎，上班啊，回见，回见，哎，哎，好。哎呦，瞧这院子扫的有多么干净啊！ 老奶奶，奶奶。早起来 啊， 又去种那地麻籽去了， 可不是吗？ 哦，对了， 都长这么高的芽了。 老奶奶，这个呀是赵慧兰家的钥匙，待会小程要是来送货，您交给他。 好，好。 老奶奶，我们俩开会去，我那小子点没醒，一会儿您给照看一下。 行， 老奶奶，我那小子他也没醒呢，待会儿啊醒了，您得照应照应。 好，好。 那我们走了， 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哎，慢点。 哎 哎。 呗。 还有呢？ 还有啊。 您猜猜。 我猜，我猜不着。 猜不着啊，哎，老奶奶，您看。 这还。 乖，喝， 何老乖还在。 老奶奶，哎，谢谢您，您回屋吧，我还得去那条胡同呢。 哎，好，哎，这儿啊， 哎，你好点儿， 好， 你好点儿。哎，商店里卖活鱼了啊！哎，大赚的螃蟹啊，活鱼大。 我说你这儿嚷嚷什么呀？那孩子们都睡觉呢。 哎呦，老奶奶，我这也是好意，您瞧又招您不痛快了。走，想这儿，想这儿。哎呦，多好的孩子呀！小郑儿，这别走了，就在我们家吃鱼，吃大螃蟹。你满头都跟你有话说，吃完了呀，俩人一块听戏去。别走了啊，就这么。 吴太太，谢谢您吧。 哟，这儿孩子怎么这么说话？ 哎 哎，我走了。 哎，好，慢点啊。 哎，德行， 你说什么？ 哎，我骂小郑儿呢。 你还骂人小郑儿呢？那街坊邻居们谁不夸人家孩子好啊？不像你，整天像炸了窝的鸡，我到处乱飞，哎，真不知道害臊。我 够大号，多管闲事儿，我用得着你管了我？哎，呸！这倒霉劲儿的，你说的真是。 小野猪啊，从今后就别想再发财。但愿那小立本翠玉海，卖韭菜亏了分量，可是少了钱财。贪有才未讲此事，来言改呀，在经理面前我显奇才，郑学红送货上门我也来买菜，他走小胡同我穿大家宅，我先找王胖子再找郑太太。常言道，那贵人吃贵物，没钱的吃白菜，要卖不上大价钱，那就算我栽。再给那富贵乡，我送点韭菜。哎哎哎哎哟，吴太太， 老胖， 您干什么去？ 我呀，买点肉馅儿去。 你看，我给您送了二斤韭菜了。 哎呦，你瞧这巧劲儿的哟，正想说吃包饺子呢，韭菜就来了。 客气 吧。多少钱呢？ 您吃菜还问价吗？ 那得问问。 我跟您说，这是我们商店呀，就来了这么一点 儿，就来这么一点， 我抢着给您要了二斤。 要二斤。 这么着吧，九毛钱一斤， 九毛钱一斤， 二九一块八， 九一块八。 我丑话说头了， 说头了， 分量上免点， 免点， 反正缺不了半斤呢，哎，也就二两。 嗨，啊，免点儿，免点儿就免点儿，只要以后啊常想着我们点就行了。 哎，您放心，傅太太，只要我在商店，您买什么都方便。 这倒是， 您这儿两块，哎，我找您两毛。 哎，得嘞，谢谢您， 回见，回见。哎， 老潘呐， 哎，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哎，您说，您说。 哎呀，这原来呀，啊，我跟你念叨过， 是是是是是， 想把小郑啊嫁给我们满堂。 好啊好啊。 哎呦，可现在小郑在商店里呀，那可是大红人啊。 嗯，大红人。 他是大红人 啊，我那儿子恐怕得打光棍喽，不行喽，指不上喽。 傅太太，我早就劝过您，死了这条心。 哎呦，他不行。 可您不听我的劝。 你说， 哎，这话又说回来 了， 干嘛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 那你说， 没有鸡蛋做不了曹操糕了。 这 那不就是满堂找对象的事吗？ 对呀， 这事儿您找我呀， 找你， 我在这个方面那是有丰富的经验。 哦，你有经验。老潘呐， 哎哎哎， 我看前院刘宝忠的闺女刘春秀那个小孩啊，长得挺漂亮的， 漂亮， 人也聪明， 是聪明， 他就是没人从中搭这个盒的，这事儿不好办，不是？ 郭奶奶，哎，您算找对了人了， 又找对人了， 不是刘宝忠啊， 刘宝忠， 我们哥俩那交情，就差长一个脑袋了。 是啊， 您不想让春秀当您儿媳妇 吗？啊， 这事儿您交给我， 交给你了， 我准给您办到了。我要是有一点含糊，那就算我栽了。 老范 啊， 你要把这事儿给我办成了，往后啊，我可白不了你。 往后， 嗯， 哎呀，这个玉泉山的水倒甜，它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您看那烤鸭店的鸭子够多肥呀， 嗯， 干瞧着我吃不上啊。 老潘呐， 啊， 听你这话茬儿，这是想吃烤鸭？ 可不是。 哎呀，想吃烤鸭子就说话了，你提那玉泉山的水干什么呀？ 是是是是是是， 你就说想吃烤鸭子不就得了吗？ 是是是是， 想吃烤鸭子， 烤鸭子， 陈记得了， 您请客， 走，我请客， 我饶你一顿。 什么呀？不就想吃烤鸭子？ 吃包饺子，吃了饭再走。 哎， 帮大妈擀皮去。 哟， 我怕赶不好啊。 哎呀，什么赶得好赶不好的？哎，这儿啊，嗯，待会儿春盛还加了吃饭呢。 对了，我哥呀就爱吃你包的饺子。 哎呦，咱俩行了，别闹了啊，快点干活去吧。 走吧， 混丫头。 大妈，哎，来，我拿着吧。 我拿吧， 我拿吧。 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满了杂财。 爸爸， 哟，春秀啊！ 爸爸，我来了。 哎、好，行行行，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春秀啊，别办沏茶去啊！ 哎， 经理， 哎呦，老 潘，刚才我在街上往这腿叫您呢， 找我有事儿啊？ 哎，没事没事。哟，这是您大公子。 哦。新进进来的， 嚯，都一道杠仨豆了， 当连长了。 哎呦，你可太福气了！ 什么福气呀、啊，老潘？ 哎呀，经理 啊， 昨天您在会上那个报告，可太让我激动了。 哎呀，什么报告啊？那不是瞎聊啊？ 啊，瞎聊！哎呦，瞎聊！呵，那要是没点文化底子，能聊出那些个来？哎，经理，您就说现在这些小年轻的吧。再放他们30年，他们也聊不出那些个来呀，我的经理。 老潘呐、啊， 哎哎， 昨天我在会上， 嗯， 聊了聊我30多年的商业经验。 是是是，嗯、 等以后有了机会 啊， 你也把你那好的经验，多向小青年们聊聊。 哎呦，经理哟，您太抬爱我了，我什么经验呢、啊？我不就是那个过去那个什么大串买小串卖那些鬼办法吗？您说我现在还敢使？哎，如今呢、啊、得说樱桃桑葚是货卖当时，新社会那就得有新经验，新经验我哪儿有啊，那都在经理您的手里攥着呢。经理，您要是栽培我，以后我就算是有了新经验了。您要是不搭理我，我一个子儿也不值啊，我的经理。 老潘，加强思想改造吧、 哎、反正您说什么我听什么。 大哥， 哎， 您喝茶。 这小姑娘， 哎， 怎么样啊？我听说你要考高中啊。 啊， 哎，功课预备怎么样了？哎，你爸爸对你的希望很大呀，有谱吗？ 我也不知道。 经理 啊， 春秀这丫头可真招人稀罕、 啊、这孩子还听话，不像春生似的、 嗯、是是， 整天惹我生气。 哎呀，岁数也不小了，该找婆家了。 不忙啊。 嗯， 老潘， 嗯， 我是想等孩子上了高中，再上了大学，把他培养出像个样，这当老家的呀，看着心里头都痛快。 经理，您这个算盘就打错了。 哦， 您应该呀给他先订婚，这结了婚以后，学费不就由婆家出了？先结婚再上学，您这老家得少多少担负啊！ 哎呀，就是没合适的人家啊。 哎呀，这个合适的人家倒是有啊，我就怕您不乐意呀、啊。 哦，老潘， 嗯， 今儿。你是给孩子保媒来了。 经理 啊， 我这个人呐就爱管这个闲事， 是不是？ 我干什么都得有个交代。 我一猜就是。 有一个青年人是高中毕业，他家里只有一个寡妇妈，银行里的存款倒有好几万块呀，箱子里装的是金银首饰、皮面单袈裟。 老潘， 哎哎， 这么好的家当，怎么不供孩子上大学？ 哎呦，我的经理哟、哦，并不是个小伙子，他不求上进，不升学为的是要当个艺术家。人都说他男人长了个女人像，擦上粉那个笑脸蛋儿，似红似白粉的撸的，活像个牡丹花。 行了，老潘，你说的这个人我认识吧？ 你们是房东房客，天天见面，就是你们前院的老傅家。只要是春秀答应把亲爹，他们娘俩件件事情都一个大。 富贵乡人送外号母狼， 哎呦， 他儿子活像一只癞蛤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咋不拿个镜子照照他？ 富贵乡家有情果然不假，他们娘俩品性差， 我不愿把女儿嫁给他， 我不能伸着脖子让他们拉，我一定打进去问问他，不行回去把主人看见要把腰抓瞎。哼， 您呢，以后少上我们家来吧。 不是，陈秀，这里没你事儿，回屋去。老潘，我一直把你看成是自己人，可你把我刘宝忠看成是一个子儿不值啊！以后你少跟我来这一趟。 经理，我这也是为了您好。他一家女儿摆着求，买卖不成仁义在。 我又没跟你做买卖。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请您请您请您请您请吧。 哎哎哎， 以后我这儿您少来啊。 哎哎哎，那好吧那好吧。那我走了啊，我走了啊。不送啊不送啊，不这不，真是的。哎呀，这不倒霉催的吗？ 这不是您。刘经理在家吗？啊，刘经理，您有空吗？ 没空，有话商店说去。 商店里说不太方便。 是你自己的事儿啊，还是别人的事儿啊？ 我自己的事儿啊。 那进来说吧。 哎，刘经理，我想调动一下工作，只要不当售货员，干什么都成啊。 售货员怎么了？ 刘经理，我在学校学的是代数几何，在商店里摆弄的是秤杆秤砣，我这心里边想的是 ABCD， 可整天摆弄臭豆腐黄花鱼，您说这不是所学非所用吗？整天跟黄瓜大白菜较劲，我实在是干不了了。 小崔啊，你听我跟你说，常言说得好，多年的大路走成折，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啊！你这么年轻，思想又单纯，那比我有前途。 我还有前途呢，我。哎，刘经理，我不跟您说您是不知道啊，我一进那柜台那就跟上了飞机一样，晕头转向，俩眼发黑，再加上那顾客七嘴八舌的，弄得我是三天两头出差错。那意见本上表扬没我的份儿，可倒好，批评意见让我一人包圆了，那就许顾客发态度，就不许我发态度啊。再这么下去我非憋闷死不可。 小崔啊，你这可是思想问题啊。啊，旧社会做买卖讲究的是和气生财啊，那买卖得有三分纳气，新社会也是一样，你对待那买主啊多有点耐心房不就得了。 那什么叫耐心房啊，售货员就是矮人一头低人一等，天生的自来矬，我犯不上当这个让人瞧不起的受气包。 小崔，你上过高中没有？ 我初中毕业。 完了不是，就凭你这点文化，你说你不干售货员你干嘛去 啊？不，那我天生就是当售货员的料啊。 小崔，崔海听明白，新社会绝不能够埋没人才，大才大用，小才小用，文化的书底儿浅，你只好站柜台，你不要瞧不起商业工作，好汉子不稀罕，赖汉子干不来，我劝你安心工作，多忍耐呀，要相信社会分工合理安排，只要是打通思想心情与怀，这叫做量力而为，你何必想不开。怎么样，想通了吧？ 我承认我思想有问题，可听您这么一说呀， 想通了。 我更想不通了。 你这孩子， 当店员好比那驴推磨，套上了夹板没完没了不分错，不是爱批评就是出差错，商店里没我不少有我也不多，说什么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叫我当售货员就是不适合。 你想不通没关系啊，回家好好想想去，多的想通了多的来找我。 不，您这怎么说话呢您？ 小崔， 你看我说那谈工作，你说有他这样的吗？不，你说他怎么说话呢？是的。 爸爸，他到底有什么思想问题啊？ 哎，什么思想问题啊？还不是瞧不起商业工作，总觉得干售货员低人一等，可他连高中都没上过，你说他还…… 爸爸，考高中上大学就是为了高人一等啊。 花不能这么说啊，考上高中考上大学 那总能找点体面的工作吧？ 商业工作不体面吗？ 我说你这孩子今儿怎么了啊？跟爸爸开辩论会呢。 爸爸，我想跟您说一件事。 春秀啊，今儿爸爸累了，爸得歇着喽。 爸爸，您说句痛快话吧，卖商业工作到底有没有出息啊？ 那有出息。 有前途吗？ 有前途。 体面？ 哎呀，体面。 太好了，爸爸，我找到一个有出息、有前途又有体面的工作。爸爸，看，这是我的介绍信。 春秀啊，你这个坏丫头又蒙爸爸是不是？ 爸爸，我说的是真的，我响应党的号召，我不考高中了，这是分配我的工作。 春秀啊，爸爸累了，快歇着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经分配，刘春秀同志去你店参加工作，请接洽。 春秀啊，爸累了，快去吧。 爸爸，你不相信呢？你看，这还有图章呢，您看，商业局。 你这是胡闹，我不同意。 干商业工作有出息、有前途、又有体面，这是您亲口说的，您干嘛反对我呀？ 那不算，我不允许。 您不答应我呀？我找王叔叔去。 回来，谁也没有用，你得听我的。 我不听，我听王叔叔的。 你这死丫头，往哪儿跑？往哪儿跑？你个没出息的死丫头，你没出息，你 这怎么 你没出息？ 我说你干嘛呀？ 你瞧瞧， 我告诉你， 行了行了， 明天呢，我就去上班。 你上哪上班？ 干嘛你这是？ 你上哪上班？我 哎呦， 我打死你的死！哎呀，行了行了，你个没出息，没出息你！哎呀，你别拉我！操你！ 是刘 他生在府中不知福，有这样的好女儿他还不知足。不要着急不要哭，有叔叔来做主，你爹他不答应，我去 好、 啊，哎，你爸呢？我找他有点事， 让那小丫头骗子气跑了。 哦，那准是回店里，我找他去。 哎，看王叔叔、啊，接家吃包饺子了，吃完饭再走吧。 包饺子， 大叔啊，快走 啊！这个小丫头，改天再说吧。 你慢走啊！ 哎， 你走。 听众朋友。由中国评剧院演出的新版评剧《向阳商店》，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先请听刘桂馨演唱的《玉皇后》。 娘啊， 刚才是刘桂馨演唱的《玉皇后》，接下来请您欣赏严桂祥演唱的《寻冠娘》。

是严桂祥演唱的《寻冠娘》，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占太平》。听众朋友，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再见。